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白夜的文学评论集《文坛新观察》中的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印象。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明代戏剧家张凤翼的剧本《红福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印象，2017年发表于《文艺报》。因此，文章讨论的对象是2012到2017年的长篇小说。这五年也恰恰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对象的发表时间。但是由于已经有了权威性的长篇小说奖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并没有设立长篇小说奖。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读到评论家白夜对这五年来长篇小说的评价。下面我们欣赏这篇生动现实的生活影像，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印象。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现实性题材创作势头强劲，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格外耀眼，现实性题材与现实主义手法的齐头并进与伏骨相应，构成了五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动人的主旋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有声有色的发展和稳扎稳打的前行中，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与社会生活相伴相随，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概要的来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在持续活跃的态势中平稳运行，在一流平静的发展中暗含异动。这种或显或隐的变异，既是文学自身不是声张的与时俱进，也是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生活的及时回应。这都向人们表明，我们的作家更注重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取生活，更在意以自己的感受去构筑故事。而普遍彰显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成果，总体上看也表现出自觉的意识和自信的姿态，更为贴近现实的生活，更为贴近当下的时代。从创作的走势与显现的特点来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现实性题材创作势头强劲，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格外耀眼。现实性题材与现实主义手法的齐头并进与伏骨相应，构成了五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动人的主旋律。现实性题材因要直面当下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并透过生活事项捕捉社会变动，引起人们的心理波动与精神异动，对作家解读社会、把握现实和生发故事等方面的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与挑战。近年来，作家们勇于接受这样的考验，敢于应对这样的挑战，以他们独特的生活观察和独到的艺术思考，在现实题材方面积极投入心力，不断开辟新的生面，由一个个动人又启人的故事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人们内心深处激起的种种涟漪。 乡土题材中，贾平凹的《戴灯》《集花》，李佩甫的《生命册》， 季栋梁的《上庄记》，东西的《篡改的命》，格非的《望春风》，傅秀莹的《陌上》，王华的《花河》《花村》，李凤群的《大风》，周宣璞的《多湾》等作品，直面乡土社会的艰难蜕变与生活形态的急剧转型，或写艰窘生存中的精神坚守，或写乡民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浅吟低唱的叙事与如诉如泣的语言中，描述出当今中国乡村在各种因素的推导下，从外在风光到内在情绪的悄然变动以及其多彩图景。都市题材中，刘心武的《飘窗》，苏童的《黄雀记》，徐泽辰的《耶路撒冷》，温亚俊的《他们》等，以当下都市为场景，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快乐，也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烦恼。都市与历史，都市与人性，在这些作品中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呼吸相通，命运与共。廖东明的《太阳城》，于洪的《琥珀城》，则以都市城建过程中的矛盾纠葛为线索，揭析了地产传奇中的社会问题与人性痼疾。这里使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以都市小人物为主角的两部作品，陈燕的《庄台》和王华的《花城》。庄台的主角刁顺子以装置舞台背景与布景讨生计，庄台的活计又苦又累，家里的女儿又极不省心，但就是这样一个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庄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庄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与凡人的不凡来，使这个十足的小人物别具内涵与光色。王华《花城》中的农村女青年韶花、金钱草，带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而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他们因为身份问题只能蜗居于城市边缘。让人为之感动和认佩的是，他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虽然在日常生活上步履维艰，却能将做人的原则始终坚守，这使他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有额外的艰辛，又内涵了应有的尊严。两部作品都着眼于城市的小人物，但都写出了他们在默默前行中的自持而不自流，自尊而不自卑，自强而不自馁。 在直面政治生态、书写政坛生活方面，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淳的《一座营盘》，宋定国的《沧浪之道》，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等，由惊心动魄的故事显示出作者大胆揭露政坛实弊的力度，同时这些作品以对比鲜明的人物显示出作者审视人性的深度。我在这里之所以回避使用繁复小说与官场小说的概念，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其内涵上远远超越了繁复与官场的范畴。在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界人物的高危性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的畸变性等方面，都表现出更多的深意、锐意与新意，让人们在认知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政治运作的同时，反观人生、反思人性、反观自我。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以政治小说的概念取代繁复小说、官场小说的说法。政治小说的概念涵盖了官场与繁复的内容，又大于官场与繁复的范畴，在内涵与外延上既有一定的规定性，又有一定的包容性，比官场小说、繁复小说更恰切，也更为适当。政治小说这一说法的具体运用，不仅有利于对已经出现的大量直面社会政治现实的作品做出准确的定位与允当的评估，也有助于使那些保有政治情节的小说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写出更多更好、切近当下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满足人民期许的文学作品，从而推动现实性题材创作向纵深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解放创作生产力的无形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名义》在问世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内已经印刷了130多万册，创下了近十年长篇小说的畅销记录。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样近距离切近现实并具有政治情怀的作品是为读者所广泛欢迎的。还有一些情感题材的作品，虽然都以情感现象为描写对象，但纠结各不相同，内蕴也各有侧重，如王岳文的《爱丽元年》，张哲的《桃花》，韩东的《欢乐而隐秘》，一周的《我们的踟蹰》等，或写困惑中的自省， 或写困境中的自救，既写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遭遇到的新问题，也写出了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小说写作与艺术手法上不仅不拘一格，而且前所少有的多姿多彩。一些作家几乎是以中年变法的勇气，在小说叙事与语言表述上另辟蹊径，寻求自我的再度超越，如寓荒诞于现实的范晓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写《山海经》与故事叙述的贾平凹的《老生》，深含象征意味的王安忆的《匿名》，充满浪漫情味的洪珂的《克拉布风暴》，以拟人手法描写马驹的曹文轩的《火印》，把猪与人的命运勾连起来的李航玉的《公猪案》，借助亡灵的复活来叙事的余华的《七天》，陈英松的《还魂记》，让预言与现实对接的赵兰镇的《夜长梦多》等等。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在意写什么，更看重怎么写。他们在怎么写上的奇思妙想与花样翻新，不仅更新了自己既有的小说手法，而且对整个长篇小说在创作技法上的求新求变，也给予了积极的推进与有力的拓展。但从作品的阅读感受与传播影响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评，在读者中更受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还是那些坚持现实主义写法、富含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以中国好书为例，获得2013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金宇澄的《繁花》，贾平凹的《带灯》，王蒙的《这边风景》，获得2014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季栋梁的《上庄记》，杨绛的《洗澡之后》，获得2015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陈燕的《妆台》，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刘庆邦的《黑白男女》，获得2016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格非的《望春风》，葛亮的《北渊》，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这些作品既都属于现实性题材的发掘与勘探，在写法上也都属于现实主义手法的操持与运用。这些作品的故事与意蕴各不相同，但在直面生活现实，以细节构筑故事，力求再现一定的典型环境，着力塑造典型化的人物上，都有不约而同的共性。 好了，白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文学评论集《文坛新观察》中的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印象，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我们挑选阅读最近五年的长篇小说的一份指南。作为文学评论家，白夜阅读量很大，视野宽阔，评价较为客观。我们可以从他的分类归纳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以及此类题材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来阅读。这不失为我们从汗牛充栋的作品中挑选可以阅读的对象的捷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明代戏剧家张凤翼的剧本《洪福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隋朝末年，政治十分腐败，隋炀帝荒淫残暴，穷奢极侈，一味吃喝玩乐，游山逛水，把朝政一股脑推给了司空杨素。杨素封号越公，虽对隋炀帝不满，也不敢规劝。他明知江山难保，自己又无法挽救，因而也终日寻欢作乐，蓄养了一大批的歌女，日日宴饮，夜夜笙歌。这一天，杨素正在堂上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忽然家院禀报少年李靖求见。他醉醺醺地挥手不见，不料那少年李靖执意要见，并慷慨激昂地质问杨素酒醉何时方醒。杨素听了勃然大怒，正要叫人将李靖拿下，忽又转念吩咐叫他明晚来见。 李靖的举止言谈未能打动杨素，却打动了在场的一位歌女。这歌女姓张，自幼父母双亡，流落杨府之后充当歌女。因为她终日手持一柄红色拂尘，人们都管她叫红拂女。别看她身世卑微，却有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李靖的话勾起她满腹哀愁，产生了强烈共鸣。她感到遇到了知音，真恨不得立刻能见李靖一面，畅谈一番才好。夜深了，他凭栏出神，想象着李靖的音容笑貌，冷不丁身后有人唤他一声，原来是同为歌女的乐昌公主。乐昌公主本是陈国公主，故国灭亡之后被抢掠到杨府，几次欲寻短见，多亏红拂女劝解宽心，才充当了歌女。两个人相依相偎，心心相通，说到眼下的情景不免摇头叹气。第二天夜晚，乐公府华灯竞放，极管繁弦，杨素左拥右抱，频频举杯，不时发出狂笑，早把李靖求见之事忘到九霄云外。突然一个少年闯了进来，只见他眉清目秀，气宇轩昂，目光灼灼逼人，态度不卑不亢。杨素只好退了女乐，将他请至上位。李靖说，当今天下纷乱，山村校聚，皆因徭役繁重，战乱不息，如果万岁再这样昏庸残暴，满朝文西武田只知搜刮民脂民膏，恐怕国亡无日了。不料杨素听到这里，慌忙打住了话头，立即叫家院送客。李靖见杨素如此胆小怕事，讳疾忌医，只好悻悻地离去。临去的时刻，他的目光猛地和一个舞女的目光碰撞，那舞女见李靖注视自己，忙把目光移开。这舞女长得美丽非常，手里拿着一柄红拂尘，目光里流露出无限的失望和惋惜，脸上的神色分外的凄惨悲苦。李靖不免心中一动，但送客的家院已经在前面引路了，他只好大步跨出门去。李靖的家就住在京城的西明巷。回到家中已是夜深，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李靖点燃蜡烛，照亮了书案，睡意全无，便就着烛光批阅起《孙子兵法》。他虽然手捧书卷，可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杨素的召见使他非常失望，报国的雄心壮志仿佛被风吹得烟消云散。乐公府一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令人厌恶，但手持红拂的舞女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女子顾盼间所流露出来的千缕思绪，万般忧愁，更使她久久不能忘怀。天将破晓，喜鹊喳喳地叫了起来。难道会有什么喜事吗？李靖正要歇息，突然听到叩门声。他连忙打开柴门，见门外站着一位紫衣纱帽的少年武官，那眉眼竟与乐公府的那位舞女有些相似。这里是李靖的下处吗？那武官问道。李靖点点头，正是。那武官不带人情， 径自走进室内，随即取下纱巾，脱掉紫袍，露出少女的模样。李靖又惊又窘，说不出话来。那少女却扑哧一笑，怎么不认识了？几个时辰前我们还见过面呢。说着从腰间解下一柄红拂尘。李靖本来就有觉察，此刻证实了自己的猜想，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哦，原来是你，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红拂女此刻真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红着脸儿嗫嚅道，我来求你一件事，求你把我带走。李靖为难地摊开双手，带走？到哪儿去？连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去哪儿呢。红拂女不假思索地说，不管到哪里，只要跟着你。就这样，李靖和红拂女结成了夫妻，趁天色还没有大亮，匆匆地离开京城，向东北方向走去。这一天，他们来到离京城很远的灵石镇，住进一家客店。红拂女正在梳洗，猛听见院子里边响起了炸雷似的吆喝声。推窗一看，外面站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莽汉。那莽汉也看到了红拂女，哎，居然径直闯了进来。李靖怕出意外，连忙上前招呼。莽汉从包袱里边取出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不顾李靖和红拂女惊得目瞪口呆，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天下最快意的事，莫过于手刃仇敌。这畜生卖友求荣，我找了他10年，总算结了这笔账。来，咱们喝酒。说着从包袱里边又掏出一块鲜血直滴的人肝。店小二早烫上酒来，莽汉就着人肝将大碗酒一饮而尽。李靖知道他不是凡人，拱手相问，敢问壮士大名。莽汉用手抹了一把嘴，呵呵地笑了几声，哈哈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鄙人姓张，名叫张仲坚。李靖听了大吃一惊，啊，莫非您就是人称裘然客的张仲坚吗？ 正是。 莽汉连连点头。李靖早就听说江湖上有一位裘然客，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不想今日相遇，真是又惊又喜。红拂女也走上前去拜见，并通报了姓名，诉说了身世。裘然客笑道，哈哈哈哈，你们不用担心，杨素老贼已死。他建议李靖夫妇暂回京城，住进他在武陵坊的宅院，他准备先到太原一带查访查访。李靖夫妇回到京城，四处打听洛昌公主的消息，不见踪迹，于是来到武陵坊裘然客的宅院，没料到裘然客早就从太原返回了。裘然客说， 到太原见到了李世民，才知道这江山已经有主了，我浪迹江湖自由惯了，不愿寄人篱下，且到海外闯荡一番。 第二天，裘然客飘然而去。 好，朋友们，根据明代戏剧家张凤翼的剧本《红拂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剧本将儿女情长和政治变故相结合，背景更加广阔，人物形象也不局限于深陷儿女情长的年轻男女，加上当时演出时所配的音乐和唱腔优美动听，成为轰动一时的舞台佳作。